约伯传第22章。特曼人厄里法次接着说，人为天主能有什么益处？明智人只能与义己有益。纵然你公正，对全能者能有什么好处？纵然你品性齐全，对天主有什么利益？他岂能因你敬畏之心而责斥你，拉你来听审？岂不是因为你罪恶多端，罪过无穷，因为你无理地强取了你兄弟的抵押，剥去了人的衣服，使之赤裸？口渴的人，你没有给他水喝；饥饿的人，你没有给他饭吃。让强有力的人占有土地，让尊贵体面的人住在其中，却是寡妇空手而归，折断孤儿的手背。因此罗网要四面围困你，恐吓图将使你惊惶，光明变成黑暗使你毫无所见，洪水满满将你淹没。天主岂不是居于高天？看最高的星辰何其高远。你曾说过，天主知道什么？他岂能透过黑云施行审判？云彩遮蔽着他，使他看不到什么，而他只在天边周围游行。你岂要固守恶人所到的故车？尚未到时，他们已被攫去，大水冲去了他们的基础。他们曾向天主说，离开我们，全能者能为我们做什么？他原来是以福利充满了他们的家，可是恶人的思想离他很远。一人见了就欢乐，无罪者也讥笑他们说，的确，他们的财富已被消灭，他们所剩余的皆被火焚毁。请你与他亲善和好，借此你的幸福必得恢复。请你领受他口中的教训，将他的话存在心中。如果你归向全能者，你必兴起。你若使邪恶离开你的帐幕，是金子如尘埃，是敖菲尔金如锡石，全能者必作为你的金石，作为你的银堆。那时你必以全能者为喜乐，向天主扬起你的头来。那时你祈求他，他必应允你，你可向他还你的誓愿。你决定的事势必成就，光明要照耀你的道路，因为他压服骄傲的人，拯救低首下心的人。他必解救无罪的人，你若手中清廉，你必获救。